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有句话说得好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。大伙儿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就说起别人的八卦，唾沫星子满天飞，手舞足蹈的。现如今有专门搜集明星八卦的狗仔队，把这些绯闻做成杂志卖钱。有观众听了，怎么叫绯闻呢？不都说绯闻吗？正音呢，字典应该念绯闻，但是呢，为了您听着能够入耳，咱后边呢就按习惯性的来，叫绯闻。而且更有甚者呀，明星们还用绯闻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给自己做宣传。嚼舌头根子这种事儿，恐怕人人都干过。俗话说得好，谁人背后无人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呢？可是要在封建社会，有人嚼起了皇上的舌头根子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一条流传了10年的流言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，一桩离奇坎坷的预审案件，是无中生有、团伙吹牛诈骗，还是狸猫换太子引发的皇室血统危机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正望妖言案上集。明朝弘治4年9月，这一天紫禁城里人来人往，异常热闹。太监宫女儿急急匆匆地穿梭在各个宫殿之间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喜色。当朝皇上明孝宗更是乐得嘴都合不上了，恨不得长出翅膀飞着往张皇后的宫里头奔。刚才有太监来报说，这皇上得了一儿子。这皇上给兴奋的二话没说，扔下手上的奏折，站起身来就奔外冲了，也顾不上什么皇上体面不体面了。一些消息灵通的大臣也什么都不干了，赶紧换好衣服，背上礼物，驾着马车赶紧奔宫里头赶。这么大的喜事儿，您想，谁都想第一个给皇上贺喜。皇上家得了一孩子，怎么这帮大臣跟着一块瞎激动呢？也难怪，皇上跟皇后啊结婚4年了才有孩子，甭说是皇室了，就算放到普通百姓家里头，也得多请几顿好好热闹一下吧。更何况皇上家生这孩子更是为了江山后继有人呢，这不是皇上一个人的事儿，这关乎国家社稷。其实自打皇上结婚登基继承大统那天起，底下这帮大臣就一直盯着后宫呢，眼瞅着张皇后这肚子没动静啊。大臣们纳闷了，哎，现在后宫只有一个皇后啊，这两口子整天黏黏糊糊的，感情也不错呀，怎么结婚这么长时间没反应啊？难不成这张皇后她不能生养？一想到这种可能性，大臣们就集体冒汗呐。可皇上就跟没事人似的，好，您不是不着急吗？我们着急啊，联合好了， 写奏折，上书。胡拉超鬼打圈恳求皇上，您赶紧选点嫔妃吧，赶紧生个一儿半女吧，将来好后继有人呐。那段时间大臣们嘴皮子都磨薄了，皇上也听着耳朵长茧子了，他心里头啊也着急。王朝子嗣的事儿可不能马虎啊，自己说了也不算，再者说了，古代还讲究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呢，他不能让老祖宗的江山社稷断在这儿啊。皇上心里着急，表面上啊顶住各方压力，没有广纳嫔妃。他和皇后两个人一连斋戒了几个月，祈求上苍能赐给自己皇子。就在这年九月，喜事突然从天而降，皇上有了龙子了，给他取名叫朱厚照。这高兴劲儿甭提了，大赦天下，让全国老百姓跟皇家一同高兴。这个小皇子可谓是姗姗来迟，吊足了各方的胃口。就在举国同庆的时候，一条谣言也随之传开了，像刮风似的席卷全国呀。大伙儿都说这皇子不是张皇后亲生的。大赦天下的皇榜贴遍了京城，惹得很多老百姓围观。皇榜前边大伙儿都挺高兴的，可就在旁边的一些茶馆酒肆里边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，一准有一打头的压低了嗓门，神秘兮兮的跟着嚼舌的根子。哎，过来，都过来点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有一个惊天的秘密，今天跟你们说说。大伙一听什么事啊，弄得都跟特务似的，可是呢又忍不住这好奇心，不约而同的全往前凑。打头的压低了嗓门，哎，我听说啊，这当今皇上的儿子不是张皇后生的啊。大伙集体吃了一惊，你这消息打哪听来的，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打头的很是得意，嘴角往上一咧，又警惕的拿眼扫了一下四周，这才慢慢悠悠的道明原委。我告诉你们吧，这条消息千真万确，这位皇子啊是一宫女儿生的，皇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就强行把别人家的孩子给抱过来了，冒充是自己儿子。我听说这事儿啊，连当今皇上也蒙在鼓里呢，他都不知道。听到这儿，各位看官倒抽一口冷气，乖乖，这皇上都不知道，这可是独家重磅大新闻的。七嘴八舌的就开始打探内幕，这条消息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京城的大街小巷可都传遍了，甚至这皇子的亲妈姓氏名水，老家在哪儿，在宫里干什么的，都传得有鼻子有眼儿，听得跟真事儿似的。传闻这皇子的亲妈是周太后宫里的一个婢女，名叫郑金莲。这个宫女儿做事稳当，机灵活泼，周太后很喜欢她。后来不知道这皇上怎么看上她了，临幸一次，这宫女儿就有喜了。等到郑金莲肚子大了，显怀了，这张皇后这才有所耳闻，她马上封锁消息，跟皇上提议说要斋戒祈福，以此感动上苍，赐给她皇子。这皇上呢，也答应了。等到几个月之后，郑金莲的孩子出生了，皇后就把孩子抱过来，声称是自己诚心感动了上天，才有了这位皇子。传闻说得沸沸扬扬，搞得满城风雨，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最大的谈资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，没过多久这事儿就传到皇上耳朵里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皇上喜得贵子，当然是乐不可支了。这天下了早朝，他照例 来到皇后的宫里，一把接过奶妈手上的皇子，抱到自己怀里。哎呀，朕来看看这小家伙。皇后，你说怪不怪？一天不见这小家伙，朕这心里头啊，还总觉得少点什么似的。皇后在旁边也笑盈盈的，看着这对父子，打心眼里往外流蜜呀。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这个时候有一太监来报，说外边有位大臣求见。皇上正逗小皇子呢，也心不在焉啊，行，让他进来吧。不到一会儿，太监领着这位大臣走进来了。臣参见陛下。平身吧，有什么事儿朝堂之上不能说呀，非得追到这儿来。这大臣起身仍然是弓着身子。皇上，这唉。皇上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把皇子交到奶妈手里，然后吩咐皇后带着皇子下去休息。等人走出门外，随后皇上转过身来，行了，有什么事赶紧说吧。皇上，臣最近听见民间流传着一条谣言，老百姓都说皇子不是张皇后所生。哦，还有这种说法，朕倒是头回听说。这大臣满以为啊，得知消息皇上肯定震怒，没成想这皇上一脸轻松，反倒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。皇上，民间传的神乎其神的，好像煞有介事，这有损皇家的威严呐，还望皇上及时制止。那个年代没电视没广播，没有八卦娱乐新闻，也没有这么多明星啊，要说全国最知名的人物那就是皇上。虽说很多老百姓活一辈子都不见得能见着皇上，可是有几个人不知道皇上呢？那个时候皇上就是最大的明星，现在皇家传出了这么大一花边新闻，谁都想插一嘴凑一热闹。明星闹绯闻能提高知名度，皇上闹绯闻那可就有损皇威了。所以流言一开始，这大臣就赶紧奏报皇上，皇上，这事儿不能放任其发展，必须严加查办，从根源上堵住老百姓的嘴。哦，你费了半天的劲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跟朕说这个事儿啊？不就是一些流言蜚语吗？老百姓愿意说就让他们说去，能闹出什么大事儿啊？放着这么多正经事儿不做，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个？皇上，这位大臣还想说点什么，皇上一摆手，根本不放在心上。这位大臣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好叩拜退下了。皇上不管不问的态度倒是给这些流言加了续集。瞧瞧，皇上知道这件事以后啊，竟然一句话都没说，沉默代表什么呀？代表默认了。好家伙，流言再一次传开呀，传着传着都快传成小说了。孝宗皇帝的宽容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结果，相反，这些流言伴随着小皇子朱厚照的成长一天也没断过，一些细节问题也被看成是故意安排的。朱厚照出生在弘治四年9月24日申时，用这天干地支的这个方法来计算呢，就是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。咱把这时间呢由小到大咱倒过来，按照时日月年这顺序您给念出来，您会发现这顺序呢和地支里的申酉戌亥这顺序一模一样。这样的巧合啊，在命理上被称为是贯如连珠，这是大富大贵之命。据说这朱厚照这个命理啊，跟他们家老祖宗朱元璋挺像的，估计这朱元璋啊还没他命好呢。朱元璋早年也要过饭呢，朱厚照呢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，备受宠爱。老百姓对朱厚照的命理很是怀疑，这张皇后之前一直没动静，突然在这么一个吉利的时候生下了龙子， 这也太巧了吧，怎么看都像是提前安排好的。还有张皇后自己说，她生这皇子之前梦见一条白龙钻进了她肚子里，按照传统的说法，白者乃主西方，为兵相，也就是说这皇子将来会在军事方面胜人一筹。据说这朱厚照这孩子小时候啊，长得特别漂亮，一张脸蛋跟美玉似的，神采焕发，性格呢也是宽厚仁慈，颇有帝王风范。男孩子小时候都淘气，喜欢打打杀杀的，朱厚照也不例外，经常这屁股还没坐稳呢，就嚷嚷着上外边玩去，长得没马高，就敢在马背上射箭玩。皇上看着挺高兴的，一心呢想把儿子培养成太祖朱元璋那样的文武兼备的帝王。八岁这年呢，正式的出阁读书，接受皇家严格的教育，他的老师都是明孝宗亲自挑选的。朱厚照呢倒也不让老爹失望，昨天教的今天就能背下来，几个月就把宫里的这繁琐的礼节全掌握了。明孝宗时不常的就过来检查儿子的成绩，每回都是满意而归。皇上和大臣都以为这位皇太子将来肯定是一代圣明的君主啊，流言的阴影似乎也消失了。张皇后也给皇上生了个儿子，把他不能生养的谣言呢也给打破了。只可惜这二皇子夭折了，朱厚照作为独生子嫡长子，得到了明孝宗全部的父爱。张皇后不能生养的谣言被打破了，可关于朱厚照的身世之谜，老百姓还是议论纷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流言非但没有消失，反而是愈演愈烈。从弘治四年朱厚照出生一直到弘治十七年，这个流言呢传了十三年。大伙都知道在封建社会立太子是件大事儿，基本上这立太子的规矩有两条，立嫡不立庶，立长不立幼。如果您是嫡长子，两样都占全了，这皇位接班人基本上就算定下来了。朱厚照就算是两样占全了，看看明孝宗之前的几朝，有几个是嫡长子身份登基做皇上的？告诉您，一个没有。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嫡长子，却流言四起，质疑他的身份，眼看着皇子越来越大了，总有一天他得接任皇位呀，到时候再处理这些流言，恐怕就说不清道不明了。大臣们再一次坐不住了，把这事上奏，说这条妖言影响很深，恐怕再这么下去会影响到太子将来的前途，恳请皇上您得严惩以绝妖言。这个时候明孝宗终于明白人言可畏是什么意思了，马上下令让锦衣卫暗中调查，找出这流言的出处。明朝的锦衣卫相当有名，他们既是皇家身边的贴身侍卫，也给皇上当间谍，搞侦查、逮捕、讯问，跟特务似的，直接听命于皇上，上至当朝一品大员，下到黎民百姓，指哪儿打哪儿，说查谁就查谁，绝不含糊。而且锦衣卫办事儿一般都是私下里跟皇上汇报，口风非常严。明孝宗让锦衣卫去查办此事，可见他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悄悄处理了就得了，毕竟这事儿传出去啊，好说不好听。锦衣卫收到命令，化妆成老百姓，混迹于茶馆酒肆里，跑大街串小巷打探消息，最终还真打探到了。最先散布谣言的是一个名叫郑旺的人，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老百姓。这郑旺原来是武成卫的一个候补士兵，明朝军队的编制啊实行卫所制度， 咱今天的解放军有什么连呢、团呢、师啊？明朝那会儿啊，只有卫、所这两级，各个地方政府都有各自的所，几个地方设一个卫，一个卫大概将近是6000名士兵。这郑旺呢，就是这6001个人。怎么叫零一个人呢？给人当替补的，可以说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啊。郑旺的家里特别穷，穷到什么程度呢？揭不开锅了，这孩子养活不起。本来郑旺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，12岁的时候迫于生计就卖给别人家当婢女了。有一年这郑旺听说他们附近有一个姓郑的人家女儿入宫了，那家人马上就变成皇亲国戚了。郑旺突然就想起了自己这闺女，我这闺女也姓郑，她现在在哪儿呢？哎呦，这进宫的会不会是我的亲闺女呀？自打听到这个消息，郑旺是成天想入非非，幻想着自己做了皇亲国戚，那威风，那派头，越想越闹心。不成，我得托人打探打探，不能让闺女白白进宫啊。就这样，这郑旺啊疯了似的四处找人，在宫里边寻找自己的女儿。这传闻中太后宫里的婢女郑金莲，这人真的存在吗？她又是否是朱厚照的亲生母亲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声声礼炮诉说